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风骚快活人今日有 Crazy Four， 而家开波，我是小张张。 大家好，今日齐人，大家开心到身痕。 到我送别小犬。今日有小丸，我系丸中人，小人 嘅，你点小丸嚟噶？ 系啊，小丸呢个 OK，OK， 系啊，小 丸子。中岛美雪，中岛美嘉，估一个人， 中你一下，中你一锤。 喂，有人今日好情侣装 feel 啊？你觉唔觉得？ 系、啊，又灰色又黄色，好夹啊！ 讲到咪就系我同埋。 喂，好啦，开波。 中到好似中到未噶，估一个人啊。哦， 就系中你一拳啊。I tried to reach for you, but you have closed your mind. Whatever happened to our love? I wish I understood. It used to be so nice. It used to be so good. 上十点十七分啊！我哋有 ABBA 阿华嘅呢一首旧歌叫做 SOS。希望所有今日听紧风骚快运嘅都开开心心啊！今日多云有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比较琴日嚟讲，今日天气算好咯，未来数天有阳光，正啊，日间干燥，欢迎加入我哋嘅风骚世界。由而家到晏昼一点钟，今日仲有树窿树窿。唔知大家今日咧会唔会有啲感觉咧，就是、突然之间觉得咧系有一种冻嘅感觉，直至今日我就真系觉得冻啦。之前咧就轻轻觉得凉咗，凉凉地啫咁样。 前几日已经开始觉得冻啦， 系、嗯、啊，哦 ，OK， 心形是冷啊嘛， 系因为见唔到大家啊嘛，今日暖身 啦。OK， 明白。咁你今日 双倍同你闹，系啊， 咁你而家你而家咪有暖粒粒嘅感觉， 有少少。 尤其是你坐得咁近阿情人阿马里奥， 马里奥又多咗新名，佢成日都俾温暖我嘅。 隻手放喺我呢度咧，我好大壓力。 呢度係邊度啊？膊頭， 你講清楚啲喎。 係啊係啊， 我耳背，好大壓力。 耳背， 擺喺耳背度，聽唔到嘢。 放耳背好正， 你話擺喺耳背， 好親力啊！ 點啊？ 嗯，唔係啊，今日天氣都係涼一少少啦。咁啊，多雲有驟雨，不過好多啦，即係相比琴日嚟講。 係喎，啲特別報告冇曬咯喎。 係啊，幾好咯。 我希望呢個禮拜會好天啦。 嗯， 快啲出翻太陽。今日都會 咩？你做乜衫唔裝？ 唔係啊， 喺個鼻梁嗰度。 做咩啊？ 我唔知你做咩。做 咗啲咩？ 做嗰啲針清啊，針清。 哦，針清咁梗係啦，係耐唔耐會見到佢唔知做乜嘢。 即係篤嗰啲啦，揾針篤嗰啲咯。 係 啊，因為你就你幾注意自己嗰個儀表啊、皮膚質素啊等等。 梗係要啦， 要啊， 靠個樣食飯噶嘛。 係啊， 希望多啲嘢做啦。 你有冇做針清啊？ 我唔知嗰啲咩嗱，我啱做完个面，啊眼眉又做完， 哇，佢有啊， 点样做？点样做？ 点样做？ 唔系你做咗，大家都唔知啊！哇， 系啊， 恭喜你啊！ 唔系头一两 做腰毛做得， 头一两日有人睇到眼眉红晒啊！ 我有， 掹眉毛嗰啲， 唔系啊。佢梗唔止係只掹眉毛啦， 毛眉嗰啲啊， 係啊， 一定唔係啊， 佢叫野生眉， 係啦，野生眉啊， 野生 神 獲，野生 wild eyebrow， 係啦 ，wild eyebrow， 最新嘅 technology， 幾好啊，其實要嘅，我覺得就要咁上下嘅時候嘅話，就應該好好地咁啊保養下自己， 係啊，對咗由頭到尾，準備剪頭髮啦，因為我接受唔到啦已經， 幾好， 側邊， 等你開心，等你開心，你一定係有啲嘢，你先至會係突然之間會想執好自己嘅， 會唔會係上次因為地鐵個 show 啊，馬老師突然之間哇？ 咁多亂 西裝骨骨冰冰， 嗰個唔係突然嘅，嗰個唔係突然嘅，係不嬲都係咁樣。 開始執翻自己， 我懷疑愛情來了， 嗰啲咩啊？ 就在轉角，佢爭少少咋，你明嘛？爭兩 步，成棚人等緊， 一轉角嘅話就咩？ 真係真， 恭喜你！ 希望你成功 嘅， 系啦。喂，好啦，嗱，今日咧星期二啦，所以我一切照旧啦，会有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今日 Doctor Matthew 咧又会嚟同我哋分享一啲嘅情绪，系啊， 冇同佢倾偈啊， 嗯，系嘛，你都应该同佢倾下偈啦，系咪？ 要啊， 分享一啲海喜悦吓， 搵下呢个取下爱情经啊， 嗯， 使咩？ 佢使咩啫？个鬼见愁嚟噶嘛？ 鬼见愁，再可以搵个再 高级嘅高级鬼见愁， 高阶鬼见愁， 先人鬼见愁 ，advanced level 高级， 系啦。啊喂，同大家分享一个好得意嘅实验啦。我想嗱，首先未讲个实验嘅内容之前咧，我想问下大家啦。如果喺呢个动物世界里边，森林里边，你觉得佢听到乜嘢声音？即系动物啦吓，发出嘅系最惊咧咁样。 啊，等阵，对唔住，我暂乱令个歌病。 嗯， 寻日去街市咧，见到一只猫。 嗯， 咩？你知唔知佢点啊？ 佢过嚟， 佢行过你度， 佢拧转头，咩咁样啊？ 搭你啊咩啊？ 街市嘅猫啊， 街市猫， 你离佢几远啊？ 呢个魔法开始嚟翻啦， 即系好似而家我同阿 Sarah 个距离咁， 一米到啦。 咩颜色有只猫？ 应该系嗰啲 家猫， 系嘛？ 系啊，即系橙色街市嗰啲猫啦。 哦，橙色嘅， 系 唔系腊鱼纹系咪？佢有两只嘅，佢有一只腊鱼纹嘅，有一只咧就好似你讲嗰啲橙色嘅， 系啊， 骨猫咯， 系 啊，骨色咯，总之系。 总之我因为我突然间心血来潮， 点解你唔叫第二下咧？睇下佢会唔会进一步行埋嚟咧？ 系啊，咩？ 因为我当时买咗条鱼， 可能佢因为条鱼，因为条鱼闻到条鱼 嘅味道啫嘛， 唔系，但系佢 攞住条鱼咩？ 唔係，但係佢真係望一望， 有溝通嘅 咁樣，係有溝通嘅。我證明 ，even 係街貓，我唔識佢，佢唔識我嘅， 係 啦，即係偶然相遇。 但係冇再進一步啦， 冇係。但係佢點下頭問候下，而家唔知講咩好，唔識第二句， 我唔識第二句，佢都未試過有個陌生男人喺度嘅，咁啊情何以堪咧？係有機會我撞到佢， 再試過， 係啊，我再拍。 呢個實驗幾有趣， 幾有趣，幾好玩， 係啊！咁我哋大家都係試下，望翻邊個結果我嚟聽下。 好，先講你嗰單嘢。 做咗個實驗，咁咧佢就喺一個動物園裏邊啦，啊應該話喺野生嘅動物園裏邊啦，播好多唔同嘅聲音啦。你知唔知啲動物係聽到乜嘢聲最驚咧？俾三個答案你：第一獅子，第二大笨象，第三人聲。 人。 大笨象， 嗯，应该大笨象，我觉得系啊，我分散投资，你 阿师姐， 阿师姐，系一定有人啱， 其实我本嚟想拣行雷闪电， 哦， 唔系听到动物嘅声，即系唔关大自然事，原来查出咧， 应该大象啊， 佢哋系惊人嘅声音多， 又俾我咩？ 又撞又撞，因为咧好多科学家最初以为咧佢哋会惊狮子嘅声音啦，咁啊播狮子嘅声音，佢话咧啲动物系惊嘅，但系会谂谂，即系可能睇下边度先，望一望先。 嗯。 第二，大笨象系唔惊嘅，大笨象之前会循住个声音走过去咧，硬碰啊，即系撩叻啊，即系走埋咧， 想食象鼻， 撩交打。 其实会唔会大象系好友善噶？即系喺野生，佢大 佢 大 翻过上嚟好耐， 当然系啦，佢踢一踢你啊，头都爆。 系啦，但系佢如果播人声咧，所有动物咧。是即刻走的，即是他逃走的时间呢是快很多啦。他说甚至猎豹呢食紧嘢呢都掠返掠返出嚟即走。 走走返出嚟。 如果有反应。如果有人去森林嗰度听风速快活人唔好安全啲野兽唔会埋嚟。 又系 喎。係呀，仲有四个人喎。四把声。 camping 都唔 知。佢觉得好多人啊，好多人。係小心咁样啊。 但係估唔到，譬如表外狮子我听到人声真係有嘢食嘅应该。 点解呀？ 咁有人聲啫，哇！ 佢哋都會打獵噶嘛，嚟 咁啊， 係啊，係啊，仲要佢播嘅咧係 唔係 唔係有槍聲，唔係有針踏聲， 中島美嘉，你話好啦， 話中島美雪 好 啦， 係整繼續。 佢只係播啲平靜嘅傾偈啫，就今晚食咩啊咩，即係好平靜嘅聲音，都好嘅，即係動物界。佢覺得因為人類對動物界有好大嘅威脅，係啦，即係以前做落好多嘢咧，令佢哋覺得係會有危險嘅，所以佢逃走。 佢哋又知道係呢一把聲係人講嘢，咁跟住佢就知道即係喺附近度危險鏡在前面。 我想問下佢有冇講係聽英文鏡啲啊，日文啊定廣東話鏡？ 鏡粗口， 總之就係人，總之係人啦。係 啊， 係。O K 啊。 的確證明咧，即係我哋對地球咧可能會 做好多破壞， 做咗好多嘢嚇，即係會令到啲動物都非常之驚。 你諗下，佢哋會攞啲動物嗰啲皮啊，又做下啲衣服啊，谂起都惊， 或者啲实验啊， 搵到个同伴咩又煎皮拆骨咁样，可能见到都已经走夹唔同。 但我觉得如果你话以前越居人咁样，我可以接受嘅，系咪？但系如果你话搵嚟嘅就 系 贩卖嘅，系啊，咁样射晒佢哋做商品咁样就唔得咯，同埋大量屠杀佢哋咁样就唔 OK 咯。 有好多嗰啲好得人惊嘅纪念品，唔知你有冇见过咩兔仔脚啊嗰啲咁样，你有冇见过？系真嘅，又或者一啲 鳄鱼皮咯， 以前啲 Auntie 中意用嗰啲雕鼠。颈筋 成个噶嘛，有埋头啊，有埋手啊，咁样噶嘛。 好彩而家都冇啦， 都围喺条颈度噶嘛。 而家都啲阿姨都好多啊，仲有鳄鱼皮手袋咧。 鳄鱼皮手袋都唔应该噶， 阿姨成身都系。 若果你要咁样讲嘅话，其实基本上我就系连皮鞋你都唔应该着啊，皮褛都唔应该着。其实都系个动物嘅皮毛嚟噶嘛，系咪？其实都唔应该噶。但系就当然啦，而家佢有一啲嘅就声称佢哋系养。是貨佢陣皮嘅，譬如可能你買緊一啲好大張嗰啲地氈，其實佢都要有一個認證嘅，即係有一個認證嘅就講俾你聽，呢一啲咧係食用嘅牛，咁跟住佢劏咗之後嘅話咧，塊皮咧就揾嚟咧就係做地氈嘅，咁樣個做法嘅話就會比較可以。 即係由佢一出世個目的就係。 佢係肉食嘅，即係其實佢係畜牧業嘅一啲嘅牛或者係咯羊咁樣。 即 係 橫掂佢都要孭噶啦。 佢都要係啦，咁就個皮就會就用嚟就做地氈咯。 喂，如果肥 有呢啲咁樣 啲牛啊豬肥啲咪抵啲咯，塊皮咪大啲咯。 其實睇個手勢，即係你就算你即 真 係你扁咗出嚟嘅時候，你都會見到嘅就係佢有啲唔同嘅大細嘅，係啊咁樣咯。牛仔嘅嗰啲毛又會有啲唔同嘅，同埋嗰啲佢哋大隻嘅嗰啲乳牛嘅話咧，又會有啲唔同嘅顏色，以及嘅就係嗰啲毛嗰個感覺又會唔同咯。 不過依家我覺得係多咗啲環保組織去保護啲動物嘅權益，即係譬如我又分享下，我之前咪話去泰國旅行咧，我係其中一個目標嘅checklist 係想同個大笨象沖涼嘅。 你去咗啊？ 係我去咗咧。咁佢哋嗰個地方咧係聲稱咧，佢哋係。 系会喺唔同嘅地方咧去拯救啲大笨象过嚟，系即系同嗰个饲养嘅人话，不如你我哋有啲嘅生意嘅来往，你俾佢过嚟、嗯，因为本身个大笨象系做啲咩咧，可能要做啲运输嘅苦力啦，可能会鞭打佢，俾人骑啦，佢哋、就会用一啲金钱去买翻只大笨象翻嚟，咁就俾我哋去同佢冲下凉啊，日日佢又做咩咧？就食啊、瞓啊、屙啊同埋冲凉咯，唔使做其他嘢，同埋咧亦都唔会有得骑大笨象嘅，佢话就系想保护呢啲动物嘅权益咯，咁我觉得成个mission 啊，成个嗰个意念啊系几好嘅。 咁结果你有冇同佢冲凉？ 有啊，喺个泥度攞啲乜，即系攞啲泥嗰啲去查佢个背脊咯。但系好惊啊，因为点解咧？我哋喺个泥度，其实啲脚咧踩落去会啜住咗噶嘛。有时佢突然之间想翻个身咧，我哋好惊啊， 跟住砸落嚟。 系啊，惊佢如果睇唔到 你， 哇！真系大笨象转身瞓觉。 系啊，真系好惊。但系就成个感觉好好玩嘅，即系我帮佢整一啲叫做营养波啊，即系可能有啲维他命好多嘅。嘅一啲 即 係 嘢食 啦， 喂佢食嘅， 喂佢食嘢啦。咁佢話佢哋好中意食。 你咪自己偷偷地舐下， 都想嘅，咬一半咬，我忍住，因為少啲係大笨象。 你有冇扮大笨象？ 唔係，即係咁講，嗰個飼養員話其實呢啲嘢係我哋人食都得嘅，因為佢 咩嚟㗎？ 佢用啲香蕉又有啦，有啲草藥，有啲 probiotic 啊，即係整到上手係好香嘅。 咁佢成嚿吞咯， 成嚿吞噶啦，係啊。同埋佢食嘅時候好搞笑，我都未試過見過大笨象擘大個口喎。佢擘大個口嘅時候都核突得嚟，又幾可愛咯。聽講係擘先擘大個口嚟睇， 你做乜望住馬老師？ 有少少字啊， 核突得嚟幾可愛。 你望住 馬老師就可愛啫，馬老師唔核突嘅。 你望住嘅時候有冇照鏡嘅感覺？ 唔係，我咦，馬老師點解你喺度嘅？ 好嘅， 唔可以咁樣啊！ 核突得嚟有幾可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日前发出九号信号后，港铁因为有露天部分要停驶，引致市民同旅客滞留。他已经要求运输及物流局、机管局、港铁同埋运输业界研究点样改善喺恶劣天气下疏导旅客。李家超喺行政会议前见传媒，佢话喺八号信号转九号信号方面，天文台人员喺预测风暴一直全力以赴，但系可以提供几多预警时间，仍然受到现今科技嘅限制。佢話颱風小犬過去兩日吹襲本港，特區政府嚴陣以待，全力減低對市民的影響，同颱風後市面盡快投入運作。多個部門上星期已經開始部署，並吸取了上月應對超強颱風蘇拉和世紀暴雨的經驗，在信息發放增加預警和頻密度。以巴新一輪衝突持續，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已經將以色列旅遊警示列為紅色，接獲28宗港人求助個案，當中5宗已經回港，15宗已經離開當地，政府正同其餘人士聯繫，按需要作出安排。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特区政府会留意局势发展，与当地大使及香港总领事密切联系。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证实，一部汽车冲入领馆设施，目前疑犯已经被警方控制。事发当地星期一，发言人说有不明身份人士驾驶汽车暴力冲撞闯入领馆证件大厅，对工作人员及现场民众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对领馆设施和财产造成严重破坏，性质极其恶劣。发言人说，领事馆严厉谴责这宗暴力袭击事件，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迅速查明真相，依法严肃处置，并敦促美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总领馆人员和馆舍安全。 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指涉事蓝色车辆嘅司机中枪，目前唔清楚系有人向佢开枪，定系司机向自己开枪，亦唔清楚司机身份。有目击者话见到一名流血嘅男子被抬上救护车驶离现场，另外有目击者就话现场传出多下枪声。在北京，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访华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两党代表团，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理性和务实讨论。王文涛说，中美经贸关系不单止事关两国，亦具有全球性影响，两国经济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的发展进步完全可以成为对方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他强调中方不回避竞争，但竞争要基于国际经贸规则，应该是公平良性竞争，希望美方精准界定安全边界，避免泛安全化、政治化、工具化。舒默表示，美中经贸关系对两国至关重要，美国国会两党重视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不寻求和中国脱欧，愿和中方加强沟通交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29点，升311点，成交金额3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0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1.4升4.4，美团114.1升5.2。盈富基金18.47升3毫，阿里巴巴84.55升2.45，恒生中国企业61.9升1.16，友邦保险68元升7.5，快手64.45升1.95，京东集团117.5升3.7，比亚迪股份237元升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48.59，瑞士法郎0.905，加元1.358，人民币7.284，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31766点，升772点。港金报1741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2美元，卖出18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头先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近住深井咧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啊，由深井至到大榄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噶。咁就系豪景花园嘅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近住深井咧就受意外影响啦，慢车去到大榄对出。咁另外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 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都是挤塞，咁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八三零，袁伟大院。 郑三作为中间人，想帮喺光明苑开连锁火锅店嘅老崔解决营业执照嘅问题。 军哥。佢就係想搵个机会搵个好码头拍一拍识下人。 唔识你咁咪夠晒囉，识我有鬼用咩？ 但傲慢嘅刘亚军又埋唔埋佢账呢？ 国剧八三零， 袁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ark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且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他们自负盈亏，持续发展，还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的社区。想知 Trimark 标志的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龟啊？吓、 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啦。我想问几位拍档咧，喺记忆之中咧，有冇一啲好记得嘅打边炉嘅地方？但系嗰个地方咧，系你会觉得呢个地方好奇怪咁样。我记得嗰阵时咧，试过咧同朋友咧，好多年之前啊，喺一啲横街窄巷啊，即系你。试过未啊？即系啲街上面， 街市试过 系啦。咁但系 湾仔街市， 因为咧 街市 太多人啦。咁咧，佢哋知道嗰时开台，开到好多张台啦。我哋嗰张台咧，开喺人哋嘅落楼梯行落嚟嗰个位啊，即系啲好黑嗰啲唐楼咧，成日都要借开俾人哋行咧。 嗰时好兴噶，花样年华嗰阵时候喺下边卖云吞面噶嘛。 点解你嗰栋唐楼咁多人上上落落嘅？ 仲系多谢男嘅添啊？ 未 有啲奇怪，我唔知啊。 即系喺波兰街附近。 仲有一样嘢， 一路死一路等， 我真系 出出一路死一路等， 我睇一路死一路睇。 喂，咁仲有一样嘢， 唔系话你，仲有我哋啫。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咧，因为咧喺嗰啲街咧，其实基本上咧嗰啲照明 系 好差嘅，我都唔知食紧乜嘢。 大光灯啊嘛，嗰阵时候 跌咗只嘢落去都唔知， 冇大光灯俾我哋啊，即系靠嗰啲 街 灯， 街灯添啊，哇！ 咁第一系咁啦， 好浪漫又正嘅呢 个 环境。 我同一个马兰同有几浪漫咧？ 好难讲嘅，有时 或者佢系咧， 佢好浪漫嘛。 第二咧就 有件事都 以前咧兴嗰啲炭炉 啊， 嗰个炭炉咧唔知点解咧，我都差唔多食完咧，我都觉得啲水咧系冇嗰个叫滚嘅感觉，只系热啫，即系样嘢浸 即 是但啦。 起啊！ 啲水熱唔起，熱唔起個 腦， 唔係佢冇啵啵啵啵啊， 冇啵啵啵啵啵啊， 係啊， 咁好危險啊， 就你就 即係啲嘢未熟咯， 其實係啲暗喻嚟噶，梁生揾唔起啊， 唔好滾，唔好滾，係咪咁意思啊？ 千祈唔好滾，係 啦， 個腦。 咁我見到有個新聞咧喺國內嘅，嗱有啲咧生意頭腦咧，我真係唔知道你 buy 唔 buy， 或者覺得正唔正啦。咁咧就係一間電影院，國內嘅嚇，推出一個叫打邊爐睇。 睇戲 係啦， 得啦， 一定得，我一定唔支持。 點解唔得咧？煙啊，唔得！ 我覺得睇戲就係要睇戲。其實咧，坦白講，我覺得連睇戲食嘢咧，我都係好唔中意。 食食殺殺食食殺， 因為你不停咁抄啲膠袋啊，你又整啲爆谷啊，或者飲嘢。 你飲完一陣先， 你睇戲睇戲啦，你食嘢食嘢啦，你唔好將兩樣嘢擺埋一齊嘛。 但係又好開心喎，食住嘢睇戲。 睇同邊個啦？ 食嘢就係食嘢就係，喂！但係打邊爐咧？我都講啦，你要睇下嗰樣咩嚟噶嘛，你錄緊啲咩，你要知道，同埋熟唔熟？有時你真係唔係擺落口噶嘛，你望下先噶嘛。啲牛肉仲牛肉 OK 啦，但係有啲 雞啊、豬啊， 仲 靚 嘅咁樣。咁啲人就係話啦， 我覺得 喂都睇唔到食乜，同埋咧佢話因為好大陣味嘅打邊爐，你再落嗰啲醬油，啲煙咧又風飛飛飛飛曬，咁即係你點咧睇戲定係食嘢咧咁樣？ 或者咁樣？睇下睇咩戲，你話睇啲文藝片打邊爐，我覺得唔係 match 嘅。 睇咩戲？ 合家歡嗰啲賀歲片啊，打住邊爐。我嗱，因為我都有睇過嗰個新聞，我覺得喂，如果睇住啲開心戲打邊爐，又真係別有一番風味嘅。人一世物一世物， 即係開心心，即係啲無聊 gag 咁笑下就。 你講緊咁嘅情景嘅話，我覺得應該喺朋友屋企，喺朋友屋企嗰度有個 projector， 跟住咧就打落去個牆度，你成班人一齊咁樣打邊爐嘅話，我 OK。 家有喜事， 家有喜事啊！拎古拎古新年菜啊，係咪啊？嗰啲咩百姓報喜。嗰啲我覺得係 OK 嘅，但係唔係 學校 風雲就唔啱啦。學校風雲係要好俾心機嘅，係啊，因為其實我覺得真係好精彩嘅，係要逐場戲攆嘅。講真，其實我真係覺得嘅就係其實阿 Roy 係做得好好嘅呢一套戲，其實佢係應該要被提名嘅。我自己本人覺得。 同埋打邊爐，你唔覺得係多好多嘢講嘅咩？哎，嗰啲牛肉幾好啊！哎呀， 俾人食過啊！ 即係好，你會好多嘢講，跟住你就會好嘈嘅啦。即係 同埋你最可能打邊爐咧，有啲人咧咁樣又嗨得滯咧，又亂咁講嘢嗰啲咧，係咪啊？即係你。会嘈住睇戏噶嘛？ 哦，唔系，但我想问嘅就系佢呢一个嘅话系电影院里面，咁如果系啊，你可以买得几多个位啊？ 佢唔知啊， 点总之运作， 可能系迷你戏院哦。 其实呢内地戏院嚟噶，好大噶， 好大噶， 系咯， 系啊。喂，咁你阵间又要加嘢， 佢个装饰就系咁啦。每一个人前边， 迷 你 戏 院 系啊，阵间又要喂，唔该帮我加啲汤啊。 系啊， 所以呢个系似乜嘢咧？其实就系似上次阿 Kyle 请我哋去睇嘅，系啊， 讲 嘅有按摩椅。其实讲紧我就算你包场都唔系好多位嘅啫，咁样咯，即系细细间。我谂其实可能系四至五个家庭可以喺里边度包咯。 打邊爐 嗱，我自己本人咧係非常之即係覺得我好欣賞就係拍電影嘅人啦，同埋其實我覺得電影就算你話講緊係一啲爆谷電影都好啦，個製作都係需要一啲心機時間嘅，我唔應該咁樣嚟去睇戲，即係 我 覺得嚇。 但係又可能係一個咩咧？即係譬如我舉例啊嚇，我因為而家香港個電影又成日都話俾人係低迷嘅。時期嘛，有時可能即係加啲堅密嘅嘢，係可以令到有種新鮮感，俾人哋吸引到入戲院。 不過我有個提議，因為咧就好，因為打邊爐真係好滋擾嘅，同埋好多功夫嘅，你要落又要夾又要， 同埋好危險喎，你都換嘅。 如果咁食。靜靜地嘅牛扒，飲杯紅酒，咁我覺得反而 OK。 唔得，我都唔得，我都唔得。 都係要睇戲就睇戲。 係，我唔可以容許有任何其他嘅嘢。 係啊，我都唔得。 我又諗起咧，第二樣咧，我覺得內地嘅 唔得 生意咧。 系成日都系讨论嘅， 内地嘅生意人咧，成日好中意嗰啲 fusion 啊，系你估唔到嘅 fusion。我睇过嘅打边炉嘅场景系咩咧？喺个双层巴士入边打边炉， 咁个车喐唔喐噶？ 喐噶， 咁咪震啊震啊震下， 住一路嗰个叫咩火巴士火锅啊，系真系咁样噶。咁可能佢就行得慢啲，或者行嘅路系啲平稳啲咯，都系有好多人会想试下。我谂佢哋嗰个生意招来就系嗰种新鲜感。 但系如果一搭车， 系啊， 我个兜去咗佢嗰度。 系啊，啲人都有讲呢个系危险，但系我又觉得真系未试过。系有时想试下。 我真系试过一次，我依家谂翻起去台山拍嘢嗰时咧，就喺田边嗰度打边炉。 嗯， 就 呢个明啊，你喺个田嗰度割啲乜嘢就食啲乜嘢。 嗰个真系，我觉得好正。 唔使洗啊，喺田边割过出嚟。 唔係佢側邊有間屋嘅， 佢會有人處理嘅，你放心，佢唔會係嗰啲嘢係啦，係啊，有曬泥咁樣啊，你 揾曬啲嘢，只雞仔出嚟， 阿緊張哥，我保證洗， 咁你話前邊啦， 唔係佢嘅意思嘅就係你自己可以嘅就係去田邊嗰度去選擇你想食啲咩菜， 好似海鮮檔揀海鮮， 你就喺嗰度咁樣割係啦， 好開心，好 有風味啦， 係啊！ 嗰陣時喺新加坡咧，我到而家都後悔冇即係試下嗰樣嘢，就叫做咧喺嗰啲吊車上邊啊。 嗯 佢咧會叫二人晚餐，咁樣咧就係、是、你會停咗喺個站度先啦。咁咧佢有個 waiter 咧就將嗰啲咩扒啊湯啊，即係所有你由前菜到甜品咧拎咗上嚟擺咗喺度先。咁咧可能馬小強同阿馬小玲兩個咁就坐嚟等啦。咁好啦，得啦咁樣嚇，咁啊行啦。咁成個 journey 咧就一路咁去圍繞住咁行一框。我唔記得係半個鐘定一個鐘，即係總之佢唔停嘅。即係佢就算到站，佢就再去你一卡咧，直至你食完呢一個 dinner 為止。 係摩天輪嗰只 都好啊。 唔係摩天輪啊，直情吊車，好似海洋公園嗰啲吊車咁啊、哦，即係一路望落好高好高嗰啲咁，成個纜車裏面，即係吊車裏面咧，就係得你兩個咁。 喺新加坡 係新加坡， 貴唔貴咧？呢啲 幾百蚊。幾百蚊至一千咯， 值得去試。 我都覺得 幾靚可，即係你望住個夜景咁樣。 有啲都係嗰啲叫咩？ 仲有，喂，你老婆喺下邊？ 咩叫你老婆喺下邊？ 即係佢同個小三嘅意思啊。 小三嘅 上邊。Michael 度啲女朋友 喺小三嘅角度講，喂 ，Michael 大佬，你老婆喺下邊啊？即係咁樣。 你嗰時喺嗰度舉例啦，又話我。 我唔係舉例，我講事實啊。仲衰， 唔係佢。 I feel it in my toes. Love is all around me, and so the feeling grows. It's written on the wind. It's everywhere I go. Oh, yes it is.Come on and let it show. Whoa. You know I love you, I always will. My mind's made up by the way that I feel. There's no beginning, there'll be no end. Cause all my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什么是幸福？心上无事是幸，身上无病是福。人一辈子忙到最后会发现，真正的幸福，真正的逍遥，不是拥有富贵权势，而是身体无病，心里面无事。俗语话无病一身轻，生过一场大病的人都有这种体会。活得累的人心里装着不喜欢的事，更加累的人是今日装了听日的事，无可救药的人是心里面装了很多不应该装的事。人往往在贪欲之中失去幸福，在忙碌之中失去健康，在怀疑之中失去信任，在计较之中失去朋友。人不争一身轻松，事不比一路畅通，心不求一生平静。人一世好短，眨眼就过完，别和小人计较，别和家人生气，别和自己过不去，别让心情变得不美丽。活一日开心一日，过一日舒服一日，幸福其实不是很难，难在你的心。 莫再悲，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与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迎向回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莫再悲，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与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迎向回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迎向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IBS 人人广播 创科医学日志， 物理治疗师廖志恒。 以往机械脚咧都系喺工业上面啦，或者系军事上面使用嘅。而家我哋就会喺房上面用个机械脚去训练一啲病人嘅步姿步态啊，或者系心肺功能都会涉及到呢样嘢咯。 CIBS 节目《创科医学日志》，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Hello， 我是 Kelly 陈慧琳。我最喜欢港台什么节目？当然是 Made in Hong Kong 啦，因为这个节目呢入面的内容很轻松啦，即每次听都会觉得很开心的。港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兴建香港，联系你我。 喂 AI， 播放一些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一些在不开心的时候听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是听风骚快活人的。 风骚快活人是一个有资讯、有娱乐的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咩心情都啱听啊！逢星期二咧，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咧，咁大家的心情啦，可能起起伏伏嘅时候咧，更加啱听啦。廿度气温，相对湿度81%。今日多云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先听11点新闻报告，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我是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啦，今日咧有嘢送有嘢送，各位朋友揸定个电话，因为咧今个礼拜五啊，10月13号夜晚7点半到10点钟，喺我哋九龙塘广播道广播第1号录音室，我哋叫 S1 咧，有个好正嘅活动啦，就系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欧不欧欧瑞强同一众嘅歌声，哇，玩得好开心吓！咁啊，而家咧我哋有10位朋友，即系打到电话10位朋友，每人咧去带多一个朋友。即是有20个名额，咁电话号码就是 18723888，要答啱一条问题嘅。 咩问题？ 就是问你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是由哪位主持演出的呢？嘟呀嘟，老友友，欧云师姐。 大家， 我都是想起欧云 师姐。系啦，知道答案的话咧，就快啲打电话嚟18723888，我哋有朋友接听你电话噶啦。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不开心，只需要森林那里找一棵树，将你的心事同个树窿讲，它就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今日我来到这里，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早晨啊， 早晨， 好 劲 咧， 各位早晨啊，睿睿， 好挂住你啊。 系啊 ，Michael， 我都挂住大家， 精神焕发， 好少耐冇见啦， 系啦， 而家就讲排名不分先后 啊，咁就掉晒千岁噶啦， 有佢啦， 人哋小气宝又多咗人。 我买本小月报俾你阿新嘅，啲字嘅有冇用？ 同埋你唔记得嗰个歌字啊？小强哥， 小强哥，系啊，小强哥，唔好意思啊。 好啦，今日我哋会集中讲嘅就系一啲即系系啦，大家都想系啦， 小朋友会遇到嘅障碍啦。咁我想问大家咧，冇听过自闭谱系症咧？一啲自闭症嘅小朋友， 听过嘅， 你对佢嘅印象系点样嘅？ 欣賞 唔睬人咯，即係自己一個人活喺自己個空間嗰度咁樣咯。 我會諗就係、是、如果身為佢屋企人，因為有時因為自己都係爸爸啦，會套入去。咁爸爸媽媽要點樣去同佢教佢咧，或者同佢相處咧？咁因為你好，如果即係你唔熟呢個嘅叫做自閉症，或者你唔知道點樣 handle 嘅話咧，都幾唔知點算 啊！都會好惆悵。 我嗰陣時有一個大學嘅時候，我做補習咧，兼職補習嘅時候，有個學生咧。就有其中一種自閉症，亞氏保家症。佢、爸爸媽媽話係同佢傾親偈或者拗交咧，一定拗唔贏噶、因為佢嘅諗法咧比較即係有自己嘅諗法，佢決定咗係咁就係咁樣，好難去改變佢呢啲思考模式。 比較執著啲啦。 我都認識嗰個亞氏保家症嘅朋友仔啦。咁但係咧，佢好叻嘅喎，佢曾經攞過好多心算冠軍嘅冠軍喎，即係甚至去第二個地方咧都贏嘅喎，係即係我試過同佢玩咧，我用計數機都唔夠佢快嘅，咁所以我相信每樣嘢有正有負，有好多方面，就唔需要一定話用好負面嘅態度去睇咯。 係啦， 好。 Dr. Matthew 話頭先你所講嘅呢一樣嘢，覺得有時若果啲小朋友或者佢嘅性格都可以係咁嘅喎。 即係你話即係比較孤僻啲啊，會比較 自己決定咗嘅嘢就係要係一意孤行啊咁樣。 咁點樣跌翻佢係咪自閉症咧？ 咁咧我哋會長談咧就係、是、啊，究竟自閉症咧有幾方面嘅特質，同一般小朋友咩唔同？不如聽下呢個家長啦，這個家長咧就話啱啱最近發現個小朋友咧評估咗係有自閉症。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人你好啊，我係張太啊。我个仔咧今年读小学三年班，佢记性咧特别好噶，读书嘅成绩咧一向都系考前几名嘅。但系咧佢翻亲学就成日俾学校投诉，话佢唔系好识控制自己嘅情绪，又成日咧同同学冲突。如果有啲嘢唔系佢预期嘅，佢就会觉得好不安噶啦。好似咁咯，有次咧同佢出街。原本呢就话搭巴士去探婆婆嘅，点知条街又热又多人，于是咪同佢讲话要改搭的士咯，佢就发晒脾气啦，喺条街嗰度呢大吵大闹喎，俾啲途人见到咁样，我觉得好尴尬同埋好难受啊。就係因为咁，老师就建议我哋带佢睇医生，了解下佢究竟系咩情况啦。上个星期呢终于都睇咗啦。医生话阿仔系患有自闭症嘅谱系障碍啊！当我听到呢个消息，我真系觉得晴天霹雳啊！我唔知点算好啊！其实我好担心阿仔会唔会以后都识唔到朋友噶，将来工作同埋生活会唔会好困难啊 ？Dr. Matthew 啊，我可以点样帮我个仔啊？ 就系呢位朋友嘅。詢問阿媽媽，好擔心個媽媽個仔仔，即係驗出有呢個自閉症啦咁樣。Dr. Murphy 點睇啊？ 係啊，尤其是啱啱發現小朋友咁嘅狀況咧，都會覺得哎呀，點會咁樣㗎？有啲家長接受唔到啦。咁我記得有個朋友咧，佢個女女咧啱啱確診咗自閉症咧，咁佢有啲家長早到聽啦。咁啊，所有家長啲小朋友啱啱評估咗嘅，你估啲家長啲反應係點樣嘅？个个都唔开心啊，个个都喊啊， 点解会系我嘅小朋友、啊？ 系啦，点解系我小朋友啦、啊？佢话嗰次咧，唯独一个家长咧系冇喊嘅，咁佢话嗰个家长咩反应咧？话我点解要喊啊？上天安排俾我小朋友俾我照顾，即系睇得好我咯，我可以照顾到佢咯，我点会喊啫？ 好有自信啊！呢个家长系啊系啊， 我觉得点样睇个小朋友就系、是、我有能力，上天先俾安排俾我去照顾佢咯。 同埋我觉得即系绝对唔系。阿窿啦，即系唔系唯一嘅一个个案咯。咁大家如果有其他嘅小朋友都系咁样，大家可以交换下一啲心得，我相信绝对有帮助，同埋互相鼓励一下。 爹哋妈咪嘅态度好重要， 好紧要、啊， 因为个小朋友自己都唔知噶嘛， 系啊， 系嘛。 如果家长自己本身接受唔到嘅咧，对个小朋友都唔理想嘅。 反而 爸爸妈妈咧知道个结果嘅话咧，啊谂下办法点样帮佢。好似 Michael 所讲咧，就系、是、其实好多啲家长互助小组啊、志愿机构咧安排好多支援俾啲家长嘅，所以唔使担心。 即系你听人哋点样处理。咁你可以从中咧，又可以攞到啲心得，我相信绝对可以帮得到。就好似好过自己采访咧，好惊好惊，或者好担心好担心，系帮唔到嗰件事。 系啊，咁咪就系。咁啊，不如我哋认识下先啊。约约讲话，啱一般小朋友同埋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嘅小朋友咧，有啲咩特质，有咩唔同咧？咁不如阿杨欣你讲下，有三方面 嘅。系啦，通常咧自闭症嘅症状咧可以分三大方面去讲嘅，分别就系语言嗰方面啦、行为啦同埋社交方面嘅。咁啊，先讲下语言沟通方面啦。有自闭症嘅小朋友咧，佢哋语言发展嗰个进程咧系比一般 普通嘅小朋友咧係慢嘅。 譬如咧，你有冇聽過咧？前啲小朋友咧話，英文嗰方面咧，譬如啲 pronoun 你我他咧會撈亂嘅喎。譬如我想講話，鬱鬱你件衫好靚，我會講咗對明明對住鬱鬱講嘅話，啊佢件衫好靚啊。其實我講緊你啊，有時候啲你我他咧會容易撈亂，所以個語言發展咧比較緩慢啲嘅，緩進啲嘅可能會。 同埋佢哋講嘢嗰個説話模式咧，通常都係比較單調啦，同埋重複嘅。 好似啲鹦鹉学识嘅说话啦，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佢咪回应你，而系重复翻你讲嘅说话， 即系跟你讲，你讲一句跟你讲 系啦， 系。同埋有啲有一种比较特别啲嘅说话方式咧，就系佢哋好中意夸大佢哋啲声音啊，好大声讲啊，或者特别用一啲高音啊，或者特别用啲低音咧去表达嘅， 系啦，音调啦，同埋有时咧佢讲嘅说话咧比较书面语啊。即系俾人感觉有啲文绉绉咯。 你今天好嘛？ 系 啊，咁样系咪？ 你系廖凡妈， 系啊，你系廖凡妈， 系廖凡妈，系啦，系啦，就系变得俾人感觉啊咁得意嘅咧。佢表达方面咧，同一般小朋友咧有啲唔同嘅。 系啦，同埋就有一个就系佢哋非语言沟通能力比较低，即系可能佢啲 body language 啊系比较同一般嘅小朋友都系比较弱啲。 系啦，未必在意到人哋嘅 body language 啦，同埋同人倾偈嘅时候咧，佢好难明白人哋背后嘅含义嘅，佢有时同佢讲笑咧，佢 pick up 唔到你背后嘅笑点嘅地方嘅，系啦，又或者攞表面嘅意思啦，譬如话放飞机、打蛇随棍上，佢都觉得放飞机，佢唔知原来解讲大话啊，唔系放飞机点解？ 即系应承咗人， 应承咗人， 应承咗人，最 仔 中意放飞机啊！ 系啊， 有咩啊？系啊，有个要放飞机啊，得得咩？佢阵间同你讲。 好啊，呢样嘢会唔会关乎佢社会经验咧？即系其实 同埋。我谂最主要就系咩？就系佢将你嘅字眼嘅表面意思 好表面咁去演绎， 冇了解背后嘅真实嘅意思，系啦。 嗯， 好。第二个行为方面，就系、是、行为方面，头先讲咗。咁、第一个就系、是，譬如佢哋决定咗要做某一啲事情咧，就好难去令到佢哋会改嘅。即系譬如头先嗰个个案，个妈妈就系话，小朋友有一次话谂住想搭巴士，但系点知变咗的士咧，就唔得啊，就死女啊，就即系大吵大闹啦。 系啦，好 widget 啦，啲嘢一定要咁样嘅，用开个方法咧，用同一个方法嘅。譬如翻学咧，同行开 A 嘅路线咧，亦都行 A 路线。但嗰日落雨天咧，转咗方向咧，行第二条路线翻学咧，爸爸妈妈话唔得啦，落雨啦，咁样行唔得，沙发食皮，一定要行翻原本嘅路线嘅。 嗯， 系啦。 对唔住，我想讲一样嘢嘅就系，我一路听嘅话，我真系觉得嗰啲冇乜问题。 冇乜问题系嘛？ 但系咧就会， 即系喺一个社会上面系咪啊？ 系， 你就会有问题。 系啦， 我觉得系比较自我啲啫嘛。 好自我。嗱，有一个头先我识嗰个阿时宝家噶啦，有一次一齐食饭啦，喺一间好多人嘅酒家啦，突然间有一个好小嘅问题，爸爸妈妈一定系改唔到噶啦，即系已经作咗决定噶啦。但系佢咧，因为爸爸妈妈唔应承佢嘅意思咧，系吵闹吵闹，到全部人都望晒过嚟， 系啊， 系啊，咁 尴尬， 好尴尬，令到爸爸妈妈，最后妈妈都喊埋出嚟。咁小事啫，就系因为佢一定要，我一定要，但冇得一定要，因为已经决定咗啦啲嘢。咁于是佢就喊喊喊喊，令到爸爸妈妈都好唔开心。 系，所以有时坚持同埋执着咧，都影响咗嗰个社交个发展咯。有时啲人接受唔到你嘅话咧，你啲脾气太大咧，都影响人际关系。 我记得嗰阵时候我咪有个学生系都系呢一类嘅同学仔啦。佢爸爸妈妈成日都话，即系第一日去到，阿 Brian Sir， 我仔仔咧。佢好有個人原則嘅，即係咁強調個小朋友係好有個人原則，佢係唔會讓步嘅。 咁你相處之內有冇困難？ 有時都會嘅，即係譬如可能要佢完成某一啲題目，佢唔想，咁你好難要監佢去完成到嗰一個部分咯。係啊，即係都咁。但係我話佢老師啫，我係一個禮拜見過一兩次，但係你諗下，佢爸爸媽媽日日對住佢咁耐，其實就好辛苦咯。佢爸爸媽媽 屋企人或者老師會走啦，但係第時如果你長大咗去到社會，人哋就未必會用同樣嘅態度去遷就你噶咯。嗬，覺得咩？ 所以都有啲訓練俾啲小朋友嘅啲咩學識啲咩，即係有彈性啲啦，同埋多啲留意翻就係、是、除咗自己嘅角度，即係為身邊嘅人嘅期望係點嘅咧？擴闊翻佢個 awareness 嘅話咧，都幫到佢嘅。 會唔會只係個程度上嘅問題，同埋嘅就係佢能唔能夠控制到自己咯？係 啦， 係嘛？如果你講緊呢一樣嘢嘅話，佢係失控嘅話，咁當然係喺個社會上面嘅話係需要有一啲調節啦。我唔覺得佢係一個問題，係咪啊？佢哋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只不過嘅就係當你要融入社會嘅時候咧，好可能你係需要有一啲咁樣嘅 調節啦， 係啦，一啲嘅調教，幫我覺得，就係咁啦。好啦，頭先我哋講咗一個，仲有就係有另外嘅一方面， 同埋咧都喺行為方面嚟嘅，佢哋 咧会好中意做一啲重复嘅身体动作，譬如我嗰阵时有见过啲小朋友咧，佢好中意将个手咧摆个嘴度，呜呜呜就拍出呢啲声音咯，系啊，佢 keep 住做 ，keep 住做 ，keep 住做啊！但系你搭紧车嘅时候就呜呜呜呜，你好影响身边嘅人， 咁啊系， 系嘛？同埋就系呢个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佢哋有一个好 specific、好特定嘅一个兴趣范围同埋模式。譬如我见过小朋友系佢会好中意画迷宫啊，佢会对一啲股票嘅数字成日都要抄啲股票数字啦，好中意背地铁站名啦。 系冇错，听明白呢啲， 但系好叻噶，佢哋真系由头背到尾噶。 专注一样嘢啊 嘛，系啊，我中日本旅行咧，我个学生有自闭症咧，佢帮你，朱 Sir 你唔使担心啊，由新宿站去到边站咧，行呢条线咧，唔好行珠江线啊，条线快脆啲， 佢练晒啊， 佢真系睇完之后咧，记得晒边条路边 条，所以真系好犀利，佢哋有时佢有另外一种嘅 talent。 你只要好好咁样利用佢嗰样嘢嘅话， 嗬，啱位置就系一个强项嚟噶。譬如举例咧，你话佢 Richard 咩，调翻转。堅持度高的人咧，佢哋係唔會遲到嘅。 嗯，係 啲嘢好清晰話咗，咁樣做就咁樣做，變咗就係佢哋好堅持度高，但係跟住好準誠咯啲嘢。係 咯， 好，之後就到呢個社交方面啦。呢、這個就可能即係難啲 fit in 呢個社會啊，就係、是、因為佢好少同人哋會進行呢個互動啊。 嗯， 即係譬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佢同人哋傾偈嘅時候，佢哋個 eye contact 嗰個同人眼神交流咧係比較低嘅，或者佢唔望人 嘅。但係好多人都係咁噶。有啲人都系咁嘅，系啦。咁啊，用一阵间我哋再翻嚟噶，我会讲讲有关于嘅就系可能喺社交嘅联系方面嘅话，咁啊，如果系有自闭症嘅小朋友嘅话，佢哋个情况又系点样啊？好嘛，休息一阵。 心更是，但已练成能往心内奔驰。而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以心做伴，但我任人胡说，只是旁观。心就如密友，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乐和忧， 分担心内石头，齐划石漫长漫长路家，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家，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日前发出九号信号后，港铁因为有露天部分要停驶，引致市民同旅客滞留。他已经要求运输及物流局、机管局、港铁同运输业界研究点样改善在恶劣天气下疏导旅客。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见传媒，他说在8号信号转9号信号方面，天文台人员在预测风暴一直全力以赴，但可以提供多少预警时间仍然受到现今科技的限制。他说台风小犬过去两日吹袭本港，特区政府严阵以待，全力减低对市民的影响，和台风后市面尽快投入运作。多个部门上星期已经开始部署，并吸取了上月应对超强台风苏拉和世纪暴雨的经验，在信息发放增加预警和频密度。以巴新一轮冲突持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已经将以色列旅游警示列为红色，接获28宗港人求助个案，其中5宗已经回港，15宗已经离开当地，政府正同其余人士联系，按需要作出安排。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特区政府会留意局势发展，同当地大使及香港总领事密切联系。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被人揸车暴力冲撞闯入的案件，当地警方交代案情时指出，警员赶到现场时发现涉案汽车停在领馆内，警员接触疑犯后发生牵涉警员的枪击事件，疑犯送院，院方其后宣布疑犯死亡。警方说正同美国国务院调查人员协调，形容调查正是公开并积极进行，但目前可提供的资料有限，细节和涉案司机身份有待确认。警方未有提及事件中有其他死伤者。事发当地星期一，总领事馆发言人说有不明身份人士揸车闯入证件大厅，对工作人员和现场民众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对领馆设施和财产造成严重破坏，性质极其恶劣，对此作出严厉谴责，保留追究权利，并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迅速查明真相和确保总领事馆人员和馆舍安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围绕互联互通，以基础设施硬联通为重要方向，以规则标准软联通为重要支撑，以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为重要基础，不断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白皮书说，共建国家着力解决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问题，大幅消除贸易投资壁垒，改善区域内和各国营商环境，建设自由贸易区，拓阔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拓展相互投资和产业合作领域，推动建立更加均衡、平等和可持续的贸易体系，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共同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52点，升234点，成交金额4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70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9.8，升2.8；美团113.5，升4.6；盈富基金18.39，升2.2；阿里巴巴84.35，升2.25；恒生中国企业61.62，升8.8；友邦保险67.65，升4；快手64.25，升1.75。比亚迪股份236.2，升2；京东集团116.4，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5，日元148.57，瑞士法郎0.905，加元1.358，人民币7.287，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1703点，升708点。港金报1738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6美元，卖出186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柴湾嘅永泰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常安街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一带系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而屯门龙门路往屯门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是较为车多，车龙去到内河码头。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尖沙咀嘅加兰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全线需要封闭，经过请小心。而马鞍山喜泰街咧系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往宁泰路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封闭，车辆唔能够沿住恒泰路左转入去喜泰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方向。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在马路上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为了令每位演员演绎冰球选手更加神似，制作组特别请来专业冰球指导，提供一对一冰上培训，力求每场比赛甚至每个挥杆动作都达至专业水平，真实还原冰球的刺激和热血。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城市无间跃动， 源于清新空气无界限流动，自回归以来最好的空气质素，全赖政府投放资源和市民共同努力，因加得减，令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政府现正检讨空气质素指标，欢迎在10月31号或之前到 aqoreview.hk 了解更多和发表意见，为香港注入清新力量。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风骚快活人之前，首先讲过今日咧，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欧不欧欧瑞强呢一个咧嘅名额已经全部送晒啦，咁啊大家唔需要再打电话嚟啦，多谢支持。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我哋又翻嚟啦。 yeah. Yeah. 大家記性先，剛才講到自閉症的小朋友啦，有幾方面可能比較有啲障礙嘅，邊幾方面記唔記得？ 言語方面、 言語方面、 行為 方面、 社交方面、 社交啦、溝通方面啦。咁頭先家長都會擔心話：，哎呀，有時小朋友咧識唔識到朋友㗎？將來大個點算㗎？咁咩辦法幫佢哋咧？咁我想講咧話。家長唔使太擔心嘅，因為你學校咧好多時候咧社工啊、心理學家咧都要特別啲社交訓練俾啲小朋友嘅，咁啊亦都可能特別安排啲班入邊比較和善啲啦，比較有耐性啲人咧做嗰啲守護天使嘅。咁、我想講一個好靚嘅經歷俾大家聽。咁啊起初有個學生咧 form one 嘅時候咧，佢係出曬名，點解咧？因為好 aggressive 啊，佢一嬲發脾氣嘅時候咧，要用啲傷人嘅武器，會傷害老師、傷害同學。咁啊，啲老師冇俾佢教過咧，都認識呢個同學嘅。咁咧，學校安排有一個 guardian angel 坐喺隔離啦，看護住佢，成日教佢啲社交技巧啊，啲困難嘅時候點樣做啊。咁我想講咧，幾年之後咧，學生進步咗啦。六年之後咧，一齊放榜，好開心。一個入咗大學讀心理學。一个读咗医生， 哇！ 另外一个仲系放榜咧，一个系状元嚟噶。咁、我就好好奇啦，就问啊，当时我邀请个同学咧做佢家丁丁做，点解咁多年咧你咁好，同佢咁 friend 咧？我知你中一至中三系同班同学，中四之后系唔同班嘅、但系大学毕业咧成日都联络一齐玩嘅。我话系啊，我知道有唔同班。我先讲个有自闭症嘅同学啦，佢话咧，虽然佢唔同班，我话到我方科嘅时候咧，当我唔开心嘅时候咧，我知道佢嘅班房咧，我知道佢。一定喺度，佢哋聽我講嘢嘅。我就問翻個狀元嘅同學啦：，啊，點解你又咁好咧？個同學你成日揾你幫佢手，咁你點樣同佢咁 friend 咧？又佢話咧，好多時候咧，我自己讀書壓力大嘅時候咧，我都會同個自閉症嘅同學分享嘅。咁啊，好奇怪咧，個同學咧就係、我講完嗰啲唔開心嘅咧，佢同我東拉西扯講其他嘢。但我好記得清楚就係、我每次佢講完之後咧，佢最尾都會 address 翻。我之前唔開心嘅嘢，佢安慰翻我。 記得曬， 係啊，個同學好叻，就話我知道佢有自閉症，佢只不過係一個佢嘅 processing 同我唔同啫嘛，佢處理唔同，但我好清楚知道佢有聽到嘅、 有聽同埋有記住。 係啊，同埋即係有心點幫你咯，安慰翻你咯。咁所以咁多年咧係好好嘅朋友。起初嘅時候啲老師擔心個同學幫佢咧會影響讀書成績，不單止冇影響成績，同埋個關係 互相幫到添啊。其實可以咁講。 個學生讀醫科咧，第時大個咗話，我第時諗住 specialize 成精神。点解希望帮啲有需要嘅同学咯？ 好好啊！你呢个分享，咁相信咧，即系作为家长或者屋企人咧，听完之后咧，会放心好多咯，即系唔需要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好大嘅灾难。 系啊。 但系 Matthew， 我想问咧，其实如果系咧，小朋友嘅话，系咪应该有冇一啲，譬如可能年纪上面嘅时间性去做一啲评估噶？定系其实你会觉得嘅就系、佢同一般嘅小朋友嘅话，可能会有啲分别，所以你先至会做嗰个评估。即系我意思系，作为家长嘅话，如果你真系担心自己嘅唔好话担心啦，即系你可能会谂住。自己的小朋友咁嘅情況嘅話，咁會唔會有一個界定？譬如可能四歲前嘅話，可能做一啲評估，或者係幾多歲要係咁樣等佢可以及早知道。 冇錯，及早知道有咩好處、就係及早支援咯。因為咧有啲黃金時期，早啲知道嘅咧，早啲幫佢社交訓練嘅話咧，就令到佢適應社會嘅。 期望會容易啲啦。咁通常就話啲 preschool 嘅時候咧，學前嘅時候咧，一啲姑娘啊、護士啊或者幼稚園老師咧，佢哋已經好有經驗啦，即係觀察到小朋友啊點解同人相處會咁樣嘅咧，或者佢語言發展方面都發覺同一般小朋友都係唔同嘅喎。咁要發覺佢有啲特質咧，同一般小朋友嘅發展唔同嘅時候咧，通常都會建議家長咧去轉介，去見啲專家睇下做評估嘅。咁早啲知道係好噶。 可唔可以分辨到嘅就係話佢真係有自閉症嘅情況啊，定係其實佢一般嘅性格上面嘅唔同咧？因為我覺得感覺上頭先聽可唔可以講得嗰啲係 symptoms 或者係嗰啲症狀咧？我覺得佢就係都 即係個人風格啫。 小朋友其實有時係會咁嘅喎。 係啦，頭先講啲準則咧，啊咁同一般小朋友有咩唔同咧？就係你發覺嗰幾個範疇咧，越多 symptoms 同埋咧佢對佢嘅生活嘅影響咯。除了講 symptom 之外，都講話佢嗰啲嘢對佢周圍身邊嘅影響，對自己，譬如話佢學習方面啊、同人關係啊、自己嘅情緒社交，你發覺一般人有咩狀況，但係啲嘢唔會影響其他人，亦都唔影響自己嘅學習。有啲人程度咧係好嚴重嘅，咁就要處理啦，要面對。 我聽過有一個講法就係佢好容易。沉住喺自己嘅世界嘛，可能一样好奇怪嘅嘢吓，唔知系乜嘢，可能就望住个风扇或者即系嗰个家长话俾我听咧，有啲嘢普通人唔会有兴趣嘅，但系佢会好有兴趣，同埋全日都系做住嗰样嘢，而你叫佢咧，佢会唔睬你， 系好过分专注嘅，好投入嘅，同埋你成日同佢倾偈咧，成日觉得佢猛咁讲自己有兴趣嘅嘢咯，其他人讲嘅咧，佢完全唔理嘅话咧， 其实好多人都系咁噶， 讲自己想 讲，我先怀疑， 唔系，跟住每日你留意。有听人哋讲嘢啊，好多时候有好多人都系净系会讲我乜 ，I need myself 啦，I love myself， 嗰啲就系自我啦， 系咯，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唔知咯，我听落我真系唔觉得有啲咩问题。 但你相处得多咧，发觉真系有啲程度咧系同一般人真系好唔同嘅，系啊。 好啦，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话，即系自闭症系谱系，对唔住，自闭症谱系障碍，其实系咪有好多种噶？ 是啊，以前咧就會有分幾種嘅，譬如話亞視保家成頭先我講過啦，或者高智能嘅高能力嘅自閉症啦，有唔同嘅名嘅，但係呢家咧就依家歸一曬啦，就係、是、有一個統稱，就叫自閉症 譜 系障礙，係一個 spectrum。系啦，咁咪分翻，之前就分咗好多細類嘅咧，就冇啦，有一個統稱去睇翻啲小朋友嘅狀況啦。 以前分幾樣嘢係點解？係咪因為每一種有唔同嘅去處理方法？ 係啦，有唔同嘅 classification， 譬如話通常話有頭先講話亞視保家症，通常智力比較高啲嘅，比較能力高啲啦。又所以有啲家長 prefer 話，我寧願我小朋友咧係亞視保家症，就唔係自閉症。依家就冇咁嘅分法啦，因為發覺就係好似一個 spectrum， 某啲地方有啲 symptom 多啲，某啲地方少啲。依家就歸類曬 under 呢個 term 啫。 我想問下咧，其實咧嗱，細路仔咁佢因為佢認知啦嚇，學習嘅程度等等啦。但系到佢慢慢大啲咧，对呢样嘢自己嗰个叫警觉性会多啲咧，会唔帮到成件事？因为佢自己都知道，可能自己有呢方面嘅问题啦嘛，佢会自己帮自己，就唔系一定要靠家长去帮啊，老师去帮啦。会 啊会啊，上到高年班嘅时候，知道自己咩状况咧，佢会谂下方法点样帮自己咯。 系系，我谂呢个更加好 啦， 就要家长去引导佢啦，系咪？ 因为我个经验咧，我即系出嚟教书嘅时候咧，有啲 DSE 嘅学生，佢有同我讲话啊，阿 Sir， 我细细个有自闭症咁样。即係佢，我覺得好 amazing 就係佢會識得去話俾我聽，佢細個有自閉症，咁即係 which means 我覺得係佢覺得自己而家已經甩咗啦，或者可能佢有啲影響住生活嘅一啲頭先講嘅症狀，係而家已經減少咗啦，隨住佢大個咗之後， 係我真係冇聽過話大人有自閉症嘅 喎，有， 同埋都係嗰啲 symptom。 係啊，你要懷疑翻咧，自閉症咧其實係一個 lifelong condition， 所以就話啊，自閉症咧係。是叫咩咧？就係 treatable， 但係 curable 咯。我哋可以治療佢啊，將佢嘅 symptoms 咧去調教翻減低。但係個狀況咧，其實應該係小朋友有，大個咗都會有嘅。不過就話啊，點樣控制得好啲啦，係啦。 所以頭先講啦，如果大人自己有嗰個認知，咪可以自己起碼幫到自己， 自己啦， 就會融入到多啲咯，係嘛？ 會做啲乜嘢㗎？譬如可能喺行為上或者喺心理學上嘅話，你係會做啲咩？同埋需唔需要食藥啊？嗰啲咁 暫時嚟講咧，就係食藥冇話可以治療自閉症。 閉症嘅，除非佢有自閉症咧，有啲其他譬如話情緒方面啊、專注力啊，或者啲比較 aggressive 啲行為嘅咧，有啲藥幫佢減輕呢啲狀況。但係話自己本身譬如社交啊、溝通啊等等咧，就係靠啲社交技巧訓練啦。咁所以咧，坊間有好多志願機構好好啦，佢學校咧俾啲社交訓練，就咗俾啲自閉症嘅小朋友嘅。 其實情緒病裏邊咧，唔好話病都唔係情緒嘅問題啦嚇，有好多啦，即係有時候我都會覺得啊，啲有啲小朋友咧跳扎扎，佢咪活過度活躍症啊咁樣嗬，即係現代咧，大家對呢樣嘢越明白或者越聽得多咧，就可能會更加多呢方面嘅擔心。 會 同佢哋都係㗎，係咪過度活躍症有啲哇，即係小朋友係咁跳，我唔知啊，阿 Brian 教書有冇撞過一啲咧？好多嘢講啊，坐唔定啊，完全係好騷擾啊咁，但係。你以前就曳咯，一个曳字就已经代表咗咯，系、嘛？ 就好似读写障碍都系啫嘛，以前觉得诶读书唔成，成日书唔知道，后屘认识咗咯嘅时候，有评估工嘅时候，发觉其实唔系佢懒啊，唔系佢蠢啊，本身有个障碍。咁如果了解多啲嘅话咧，用翻啲适当嘅方法支援翻咧，其实都可以发挥得好好嘅。咁啊，呢个家长都担心，咁个小朋友大个咗，前途点算啊？咁啊，先讲翻咧就系自闭症，你有冇留意咧？英文你嘅 autism 啦，中文都我覺得好好喎。點解咧？你有冇留意自閉症個閉字點寫嘅？ 個門字裡面有個才咯，佢係天才。 就係、是、自閉症嘅人咧，就係、是、佢本身有自己嘅才華噶、不過只係閉咗喺門入邊，只要揾啱嘅方法將個才華打翻開嘅時候咧，佢都可以發揮有自己前途噶。所以頭先講話啊，頭先話 Richard 有咩好處啊？佢準時咯，唔會遲到咯，好 punctual 咯。同埋自閉症嘅人士咧，就係佢啲係好公義噶，好有原則嘅，所以咧就係唔會講大話嘅，好正義嘅。仲有啲咩你聯想到擺唔啱位咧，覺得係一個缺點。第二方面擺啱位咧，其實一個優點嚟嘅。譬如話佢啲嘢咧，成重複，咁調翻轉。佢唔怕悶咯， 係咯，有啲工作可以 專注啊，所以啲嘢俾佢做啫，譬如啲做啲從事研究啊，重複性工作咧，佢唔怕悶嘅話，對住啲 data， 佢覺得啊好好啊，記曬啲嘢啊，咁所以其實，唉，每個人即係擺啱位置，都係可以有所發揮。 真係天生我才必有用嘅，但係要將佢 係 啊，你要擺喺乜嘢嘅，擺喺佢啱嘅位嗰度咯。 你將個雀仔擺落海度都死啦，將條魚擺落。书上面都写啦，但系摆啱恰当位置咧，各有发挥咧，令到呢个世界更加美好。 嗱，讲得非常之好啊！ 系啊，咁咧最尾咧，先讲埋妈妈一个好尴尬嘅位置，就系有时咧，照顾自闭症人士咧，都会艰难嘅。点解咧？有时其他未必人明白你噶嘛。头先讲到话喺街道咧，小朋友发脾气咧，其实都好尴尬噶。咁我都想借呢个机会咧，鼓励翻。我哋所有大眾啊，如果發覺有啲小朋友有自閉症嘅障礙咧，多份接納包容好緊要。咁我想講個故事咧，真人真事嚟講，有個學生佢有啲論盡嘅行為啦，而論盡嘅時候咧係會做一啲後果好嚴重、好嚴重嘅。咁有一次英文科老師話：啊，個仔仔咧進步咗啊，我想請佢食飯。咁爸爸就好擔心啦。點解咧？佢擔心佢沿途去餐廳嘅時候咧，個仔會離開咗，做一啲唔應該做嘅事，而嗰啲事咧係後果好嚴重嘅。咁你作為爸爸，你俾唔俾佢去同老師食飯咧？ 俾啊！ 俾嘅，但會同老師做少少 reminder 咯。 但係個老師 miss 咧，擔心捉唔到個學生，佢走咗去。咁爸爸係好掙扎，但係最尾咧，佢覺得難得個仔仔進步咗，佢想成就個仔仔，得到呢個老師嘅一個 recognition。於是乎點樣做咧？佢嗰日佢香港度翻工噶，佢自己晏晝咧走咗過嚟，喺學校門口匿埋，睇住老師同個仔仔去餐廳，仔仔唔知道，老師都唔知道。 佢遠處望住， 默默睇住個老師拖住佢去餐廳，然後跟住上到餐廳咧，爸爸係冇食 lunch， 喺間餐廳下邊等佢哋食完 lunch。目送佢哋翻翻學校， 安全位置， 安全位置之後，然之後坐車翻學校，翻翻公司，佢冇食到 lunch 啊！我好記得之後，一個爸爸好感動。 但其實個爸爸喺隔離嗌多碟餸，一路食一路 監察仔見到。 其實佢可以咁嘅，又唔使話要拎，或者買個包。 佢唔想俾個望， 佢唔知道，因為佢唔知道佢有時係好突發性，你估唔到啲狀況。 佢要衝出去，係啊，可能要有啲保。 咁我覺得，哎，有時就家長啲艱難咧，我哋唔知道。如果你明白多啲咧，我哋對佢哋嘅支援都會好啲啦。咁我今日咧就冇咩练习，话想送个故事俾大家，又送呢首歌俾所有照顾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同学仔嘅爸爸妈妈。 系咪三个字代表住今日俾大家嘅 tips 啊？ 冇错啦，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翻到中午十二点钟，听十二点钟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又有中医取材，讲下养生之道嘅，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ga 连思雅。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系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许 Sir 你好， 你好啊，小徐好。 喺我哋身边嘅咧就有徐思豪中医师， 好靓仔啊， 好靓仔啊！呢期好似话去游游水喎， 系啊，要游下水， 做飞鱼喎， 准买未？ 我知佢飞鱼啊，佢飞海豚啊， 做浮波啫。 游水系咪真系会对身体好好啊？ 喺我自己觉得系嘅。因为我人比较重啊嘛，咁啊喺个水度漂住，又冇咁多伤筋 不 水 上漂 吓， 一百八十磅。 唔好问呢啲嘢。 曾经经过，曾经试过。 系啊，擦边而过，擦身而过，系啦。但系而家 唔问呢啲衰嘢， 过咗， 已经超过咗。 系啦，嗱，今日咧，我哋即系希望我同大家咧要倾嘅呢一个问题嘅话咧，都系有好多嘅朋友咧，好可能嘅就会面对嘅，以及都好想知道嘅。好可能嘅就 系 因为啊，同最近一啲剧集啦，好火红嘅有关啦。咁所以咧都可以问下啦，就系许 Sir， 作为即系中医师啦，你从事呢一行已经几耐啦？ 我 有冇 计过？有噶，我真系有计过噶。如果从事咁计啦，我系九四年入行，咁即系话出年就会去到三十年，系啦。咁因为当年我哋入行嘅原因就系读完一个中五学生，毕业后未谂到有啲咩做，咁啊由于个老豆又系做中医，咁所以咧佢又同我坐低倾咗一啲心路历程，点样你希望定系想做乜？ 会唔会担心你嗰阵 时？佢唔会有咩太担心，不过。就佢俾咗好多建議喺未做中醫之前，佢話不如你一係中意煮嘢食，你就去做廚房咯。咁你實有得食，唔使驚啊嘛。你有得食，咁我話但係咧佢有個附帶條件嘅，做廚房咧就人哋食飯你煮飯，人哋休息你開工嚇。咁但係你可以學到一門手藝。咁我話咁都可以嘅，不過可以仲有冇選擇咧咁樣？ 哇，好好笑啊！ 你 個靚仔爺。 系啊，跟住佢就话咁啊，不如你又可以去学整车啦，咁样喎，整车你都可以一门手艺噶。到老嘅时候咧，你揸住支他笔，你就已经整维修整下电啊，你都可以自己开到档，唔使打人工咁样。咁但系当其时又感觉 又谂啦， 读唔成书，好似要去做车房嗰个心情咧，系咪真想咧？自己受唔受得到咧？咁但系而家又其实见到哇，维修汽 車真係可以係 一個撞撞 出 狀元嘅， 真係啊！唔好 所以當初冇咁諗啊！如果即係話你能夠專注咗咧，亦都係一個專業嚟嘅。 同意。 咁啊，後來就啊，因為後生啦，啊一下子就未必即刻諗得到嗰個方向。咁、跟住佢就話啦：，橫掂係咁，又未諗到，又唔使咁急啊，後生仔。咁啊，尤其啊，老豆個診所咧都需要有個打雜。咁啊，不如係啊，真係打。咁佢話：，不如你嚟試下喺診所度就幫下手 啦， 幫下手先啦。咁當初我哋就冇打算入行嘅，係純粹就你幫手個定義係唔係請我先咁樣嚇？ 問老豆有冇人工啊？ 梗係啦，咁啊，因為呢個即係我如果我去做超級市場執貨，我都會有收入啊。 其實你做啲乜嘢最緊要都係揾到食啫嘛。 一定 係以前嗰個時間， 因為以前嘅年代屋企嘅講法就係你唔讀書就出嚟做嘢， 冇錯。 咁你出嚟做嘢，咁你就要幫輕翻個家庭。 係啦，唔好要屋企人擔心。 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候我哋就好啦。咁啊，如果老豆你係請我嘅，咁我咪嚟做咯。係。咁但係嗰陣時就一係真係冇諗住會投身做醫，咁啊係嚟到一個診所嘅環境就係掃下地啊，幫手煲下藥啊。 佢俾幾多錢人工你啊？ 嗰陣時個唔介意，嗰陣時個年代咧，佢就話4500蚊。就一個月 哇，好多喎、啊！咁你太子嘢啦嘛， 咁啊，咁我就諗 財少 四千五都 OK 㗎，咁樣 好 OK 啊！三十年前 下一句咧就講啦嚇，嗱、一半要俾翻屋企嘅，哇，冇問題，都係2250都唔錯， 都係左手嚟係嘛，右手 唔係喎，你起碼包伙食喎、 啊，幾好啊！ 真係㗎，嗱，咁嗰陣時咧就個意思就話啦，因為俾咗阿媽又梗係講嗰句啦，阿媽唔要你嘅，阿媽幫你儲起嘅啫，第二仔你要结婚的时候没钱哪个帮你啊咪是阿妈咯咁样。 即是跟利是钱一样。 这个投资呢是绝对是值得的。 明白。但其实转眼间的话又经过了三十年了。没错。我想相信其实都应该会见过有很多的就是我想现在你见到的就是出来比较是后生的中医是不是已经是很不同 了。大学毕业的了。 是没错。我们入行的时候呢属于叫97前。咁97前嘅时候呢就喺未有注册中医法例制度。咁所以嗰陣時候咧，你要入行咧係好容易嘅事、可能你就咁去商業登記處度攞個商業登記，開一間診所，你就已經可以去行醫噶啦。 哇！ 係啦，因為嗰陣時佢唔屬於衛生署核下嘅，咁所以亦都唔屬於係一個醫療體制。咁啊係叫做英國殖民地社會嘅時候咧，就屬於一個中國傳統嘅特色文化，係咁樣嘅啫。 哦，都唔係醫藥， 都唔屬於醫嘅，係啦。咁啊， 冇監管噶咯。 冇嘅，所以你有事起上嚟嘅时候咧，就会喺报纸 A1 头条咁样，就所以你尽量即系，梗系唔希望有事啦，系咪？咁但系由于入行即系相对系容易，因为你跟师傅又好，你跟老豆入行又好，跟外父入行，所以以前就有寿男啊、寿世啊或者寿徒啊，好多有呢一啲咁样入行嘅， 打最多啊， 冇错啦， 即系跟一个医师， 以前就咁样跟师傅都有，咁但系我哋。那個年代咧就已經係有好多培訓嘅機構，譬如話有好當年咧就係由一啲醫會所開嘅一啲中醫課程，就夜間修讀嘅。咁但係由於我哋經歷咧就係接近97回歸嘅時候咧，咁香港都已經即係會有一種嘅感覺，就係中醫將會喺香港去翻一個比較即係屬於規範嘅醫療行業啦。咁不論係要保障市民，又要保障翻醫師喺法例上邊各方面。都要平衡，咁所以咧就開始有好多當年好多國內嘅大學咧，就揾香港已經舉辦緊一啲中醫課程嘅一啲學會，就合辦一啲中醫課程啦。咁嗰陣時候咧，我哋就繼續去進修，一路去讀咯。咁因為嗰陣時都係啱啱出道嘛，咁所以以前嘅年代咧就容易入行，而家咧。好多有興趣要想投身中醫嘅學生啦，咁佢哋都需要經過 DSE 考試啦，咁啊攞到足夠嘅分啦，咁啊香港本身都係有三間大學咧可以有讀到中醫嘅，譬如話我哋最出名嗰幾間港大啊、中大啊、浸大啊，都有一啲中醫課程，咁而家都好有系統啦，佢哋啲課程都圍繞住接近6年先至會完成嘅一個全日嘅本科課程。 咁因为佢结合咗又要有一啲理论课程啦，亦都需要有实习嘅时间。咁所以如果而家嘅学生佢必须要读咗喺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旗下认受嘅一啲大学所训练出嚟嘅中医毕业嘅学位，然后你就可以去参加咧佢嘅执业资格嘅中医嘅考试啦。咁你完成埋正呢个中医药管理委员会嘅执业资格考试之后咧，咁你合格啦，咁你都可以 挂牌， 可以挂牌噶啦。咁啊，当然啦，以前嘅年代就未有呢啲制度啦，咁啊相对入行就相对轻易咗啦。我哋讲緊97年即係之後啦，回歸後去到開始有法例去處理去解決翻以前嘅一個中醫殖民代社會嘅時間嘅問題咧。咁嗰陣時候咧就先有一個叫表列制度啦。表列制度就將全港嘅中醫就做一個登記啊，即係用一個系統就哦，原來呢班中醫師佢哋都係以中醫呢個行業嚟謀生嘅， 即係好似西醫咁樣。 係冇錯， 即係佢就有名有掛名。 係啦，咁佢就表列咗，咁但係佢個最終目的咧就係想要將呢班表列嘅醫師全部就轉曬做註冊嘅醫師。咁但係佢都唔能夠一刀切嘅，佢好多嘢要有過渡性啦，同埋有一啲分組。咁有啲醫師可能已經從事咗超過二三十年嘅，有啲可能啱啱做咗一兩年嘅。咁佢個制度嚟嘅時候，佢就會分翻組群咯。咁有啲醫師就由於佢嗰個年資咧喺当年2000年对上15年咧，佢就已经开始行医噶啦，佢亦都有好多证明。咁佢哋嗰陣時候就已經可以直接註冊咯。咁有啲咧就需要經過面試咯。咁亦都有一部分咧就需要經過筆試再面試。咁其實而家香港嗰個註冊中醫嘅制度，畢咗業喺一啲香港嘅大學嘅學所訓練出嚟嘅全日制啦，又或者係國內喺我哋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個名單核下，國內有成31间嘅大學咧，所訓練畢業出嚟嘅咧，都可以翻嚟香港就考呢個執業資格考試。咁呢個執業資格試當然都唔係講容易嘅，因為有好多都唔代表一次過一定可以通過。咁亦都 咁，我可以考車咁樣，即係你可以再考過。 可能考車考車輕鬆啲咯。 唔係㗎，有啲可以考4-5次。 咁中醫都可以考4-5次㗎。係 取Sir，你考幾多次啊？ 我一次好彩，我只可以講好彩啦，因為當其時我年紀比較輕。咁我嗰陣時亦都係已經上咗車，就叫做表列中醫。咁但係就按照住政府嘅安排下，咁我哋就要考試。咁一開始考嘅時候咧，我就同我老豆講我要請假。佢話請咩假？我考試喎。考試而家嚟，以前讀書你唔請假嘅，而家考而家揾食啊嘛。咁佢話咁你要請幾耐假？我話我用一個月時間啊，廢寝忘餐咁樣，即係朝早7:00幾一起身就坐喺個食飯台。一路就温书，一路就温到夜晚黑2-3点都唔瞓。阿妈出到嚟话：喂，你唔好读到咁夜。我话唔系啊，我话真系好需要时间去将所有咁多个科嘅嘢都要去睇。咁所以嗰阵时候我考咧就先考咗一个叫做笔试。笔试咧佢而家都一样嘅，有两份试卷咯，一份就会系考一啲同书本理论性嘅为主，另一份试卷咧就系考比较喺临床治疗为主要嘅。咁呢一个先要经咗呢一个考试合格啦，咁然之后你就可以再俾钱啦，再去报名就去考个叫面试。咁个面试咧就当然有一定嘅难度啦，因为如果你系一个 面试考乜嘢啊？ 面试佢就会出两条题目咯。咁两条题目，一条叫做所谓完整病例，一条叫做非完整病例。即係举个比喻，完整嘅意思呢就俾晒佢个脉象啊，佢个舌象啊，佢个面色啊，或者佢而家个状况啊，咁你去评估佢係咩病啊，用啲咩方剂或者用啲咩针灸治疗方法等等。咁所谓不完整嘅呢，就可能淨係话俾你听呢个人呢可能喺个地有个老人家平地跌倒半个钟头喐唔到。咁究竟你点诊断你点诊你嘅思维 為一個方向， 幾好玩喎、啊！呢啲 係，所以嗰個年代我哋即係喺翻早啲年代，有啲表列中醫要考註冊試嘅時候，因為佢哋都做咗好多年，好有經驗嘅啲醫師。咁但係你一講考試咧，其實大家都會有種壓力， 會啊， 因為你突然間你揸開幾十年車，要你再去考車，你一樣即係係咪做翻嗰、那個？ 係啦，慣咗啲手勢， 因為嗰樣嘢依家你嘅反射 冇錯 嚟啊嘛。 所以但係你考試，你就知道佢係有必然性跟住跟足個標準程序。咁所以嗰陣時就會有好多雞精班咯，咁啊有好多醫會都開翻一啲幫醫師考試嘅課程啦，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候好彩啦，即係我考完我印象中啦，我當年考試嘅時候第一屆就有7000多表列中醫師去考，咁就有一半嘅係先通過到個筆試，咁3000多表列中醫再不經過考試合格啦，跟住再去考面試，咁面試裏面咧就得翻大約係40%嘅先至可以過得到關。 哇，都好嚴格喎、 啊！好嚴格，係、啊、我哋以為我哋即係好多人以為啊，第一次會唔會放水啊咁樣、 啊， 但係聽到好多意思就肯定話咗唔會放水噶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即係用盡心機去考。咁、我好記得我當年考試嘅時候咧，就喺呢一個何文田有個余振強中學門啊，去個考試市場啊嘛。哇！啲醫師全部一棟一棟書拎曬去個市場門口， 使唔使？ 係啊，仲喺度咪緊。冲入去考试 嗰阵时候冇电子嗰啲，冇 系啊！ 你真系成本 真系未有，系啊！即系一扎咁样十本八本冲埋，我话仲点温得切？不过可能你突然间谂到有一样嘢，你好想睇翻，咁可能有嗰栋嘢先搬出嚟咯。 突然间，哎呀死啦！冇温过。 而家就唔使啦，而家手机你想睇乜一揿落去即刻有啦咁样。咁所以嗰阵时候就叫做托赖。而家咧，如果考试真系咁唔好彩，肥咗佬，咁你就要出年先有得考嘅，一年只有一次机会。咁所以即系好似上京赴 考 咁样咯。所以你一过咗咧，你咁你呢年点算咧？嗱你。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咁你做有啲咩工作你又唔可以行医，咁、你就有好多医师就只会喺一啲可能有啲师兄师姐佢哋开嘅中医诊所里边，咁佢哋就会做一啲辅助工作 啦， 系啦，辅助 工作，吸收下啲经验， 系啦，吸收啲经验啦，咁啊希望佢下一年又可以考得到咯，咁、当然都系嗰句啦，考试都除咗要有实力，都要有啲运气，运气好讲求你当其时个人即系嗰种。嗰、那個發揮表達嘅能力，所以我好記得我當年去考考試嘅時候，即係個面試，佢有半個鐘頭時間俾你去答兩條問題，但係我都覺得嗰半個鐘頭係人生過得最漫長嗰半個鐘，即係你會飆汗啦、啲汗一路流到成身濕曬，但係你都係好希望想滿足到當時考官啊嗰個問題嘅需要嘅。 啊，取笑你有咩忠告啊？如果真係有啲年青人要考試， 哦，咁我考試啊，考試就當然要温書啦，係嘛？唔明嘅就一定係要揾多幾本參考書，或者問一啲前輩點樣去理解。咁你理解咗嘅話，其實就唔一定係絕對要跟足書本嘅文字嘅。咁但係你一理解咗，你消化到嘅時候咧，其實。即係百變都不離其中嘅啫嚇。咁、不過咧，就行業咧，而家喺個中醫個香港嘅中醫環境咧、我哋留意到咧，好多人咧都對於中醫就已經係比較有信心。 係 啊，不論佢係調理啦、醫療啦，咁佢哋都係好有中意會利用中醫嘅方法。咁、當然啦，西醫喺現代社會裏面係有。必須要食，咁相反地，中醫亦都係有佢嗰個必須要嘅一個地位喺度。原因咧就係、有啲症狀係中醫治療嘅一個優勢。咁所以如果你話啊，第日大家有諗住畢咗業之後去學中醫，讀完個中醫課程，跟住再去考個中醫，投身一個服務行業去幫人嘅咧，咁我絕對係極度推薦嘅。 今日要多谢晒咧，就系徐 Sir 同我哋咧，就住嘅就系即系中医嘅好耐之前啦吓，到而家嘅话一个发展嘅话，同大家讲咗一啲佢自己嘅心路历程啊吓。 多谢。 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嘅话咧，我哋继续翻嚟同大家要讲有关于嘅就系我哋关心嘅我哋健康嘅一啲问题嘅、下个礼拜约定徐 Sir 再 好 啊，唔该晒。 在世界角的咖啡店，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塞满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像极了我们 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海，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附和却失去资格。从前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完成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只说着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因为有足够时间了解，在字里行间记录你的情节，这首歌再过一半。 12:29听呢个黄昏嘅小孩啊，好啦，咁听咧12:30嘅新闻报告啦，翻翻嚟我哋嘅风骚花活人就会有今日嘅片段人间，千祈唔好错过噶啦，而家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日前发出九号信号后，港铁因为有露天部分要停驶，引致市民同旅客滞留。他已经要求运输及物流局、机管局、港铁同运输业界研究点样改善在恶劣天气下疏导旅客。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见传媒，他说在八号信号转九号信号方面，天文台人员在预测风暴一直全力以赴，但可以提供几多预警时间仍然受到现今科技限制。他说台风小犬过去两日吹袭本港，特区政府严阵以待，全力减低对市民的影响，和台风后市面尽快投入运作。多个部门上星期已经开始部署，并吸取上月应对超强台风苏拉和世纪暴雨的经验，在信息发放增加预警和频密度。港大校务委员会将成立五人专责小组处理涉及校长张翔的投诉。身兼港大当然校监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港大要处理今次投诉最适宜是基于事实作出公平公正的调查，不涉及任何猜测性或个人猜想性的情况，希望事情尽快处理好，有信心港大可以处理好今次大学内部管理的事务。李家超说，对于今次港大委派特别人士调查，认为是适当做法，希望他们以公平公正原则作出判断，又指现阶段对于事实不应再有其他揣测，任何其他猜想和指控对事件无帮助。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被人揸车暴力冲撞闯入的案件，当地警方交代案情时指出，警员赶到现场时发现涉案汽车停在领馆内， 警員接觸疑犯後發生牽涉警員的槍擊事件，疑犯送院，院方其後宣布疑犯死亡。警方說正同美國國務院調查人員協調，形容調查正在公開並積極進行，但目前可提供的資料有限，細節和涉案司機身份有待確認。警方未有提及事件中有其他死傷者。事發當地星期一，總領事館發言人表示，有不明身份人士駕車闖入證件大廳，對工作人員和現場民眾生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並對領館設施和財產造成嚴重破壞，性質極其惡劣，對此作出嚴厲譴責，保留追究權利，並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迅速查明真相和確保總領事館人員和館舍安全。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743点，升226点，成交金额4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跌咗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70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9蚊，升2蚊；美团112.8，升3.9。盈富基金18.39，升了2.2；阿里巴巴84.2，升2.1；恒生中国企业61.6，升8.6；友邦保险67.7，升4.5；快手64.05，升1.55；京东集团116.4，升2.6；比亚迪股份235.8，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48.73，瑞士法郎0.906，加元1.358，人民币7.288，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1738点，升743点。港金報17380元，升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0.8美元，賣出1862.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袁伟大院。 林志伟第一日担任院长联络员，艾先知就同佢讲： 其实我呢一度好简单，拎袋蒸水开车门，我都惯咗自己做。你只要做好你的本分咁就得噶，最紧要系有责任心。 事实又系咪咁简单呢？ 国剧830，袁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系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同内地市场嘅大门，我哋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Hello， 我系泰劲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 吃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片段人间，痴男怨女荡娃娃， 口地高天，堪叹古今清不绝。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回。 喂，正正啊，做咩听埋啲咁嘅音乐啊？咩嚟噶？搞乜啫？喂，谂紧啲乜嘢啊？如果咧有好嘢嘅，预埋我关照下我啊！ 阿咸球兄啊， 啊， 有个 uncle 介绍咗阿赌 Sir 俾我，阿赌 Sir 仲话俾个机会我， 唔系嘛？ 可歌可泣，有养分又创新嘅剧本啊！哇，如果写得好嘅话，佢仲帮我搵埋老细投资啊！ 真系噶，赌 Sir， 赌 Sir 佢肯俾机会你试，喂，掂啊！正正你咁好发达啦，嗱，唔该啊，你真系同我俾心机写好佢啊！哇！如果到时真系开得部戏，你可唔可以预埋我一份啊？嗱，讲起先啊，我乜都肯做噶吓。 咩都肯做啊？ 嗯， 放心啦，由细到大啊，同你一齐玩到大，又一齐入中文大学。喂，sorry， 一齐入大学读中文，又一齐俾人再踢出校，然之后再读电影啊！有咩实遇你嘅？我哋两兄弟拍住上好吗？ 你真开心到语无伦次啊！嗱，系就好啦。嗱，我哋大学毕业都成十几年啦，可惜到而家。啊！即系仲系一事无成，衰过地底泥啊！你又冇钱，我又冇钱，喂！我三日冇饭食过啦，再系咁落去，我真系宁愿翻上东莞帮我老豆搞佢嗰间咩啊，矫形内衣厂好过啊！ 喊球，乜你咁快就忘记咗我哋当日点样喺大屿山背澳对住个海大嗌？我哋要努力，我哋要成功，我哋要向上。 我梗系记得啦，我哋要振兴香港电影，我哋要杀入荷里活。 喂，荷里活有间大酒店，有三个肥婆啊，学踢波，学踢波，你又踢，佢又踢，卒之就踢咗落河。哦，你想执翻个波，我帮你执个波啊，我飙落去水，双手揽住个波，浮上去水面，等佢捉住个波。佢个心想话接住，点知佢叉错脚落河。我忙救佢命，惊佢又砸死我。搵多两个肥婆合力去拖，好彩又救醒咗。你哋玩呢波，玩呢波，应该要小心噃。 喊救，喊救！我得咗啦！ 喂，咩事咁开心啊？ 赌 Sir 啊，赌 Sir 佢睇完我嗰份240稿嘅剧本，佢话决定俾我放手搞，仲话全力支持我啊！ 哦，恭喜晒你啊！恭喜晒你，即系 congratulations 啊！喂，话时话，咁你有冇同佢提起我啊？ 梗系有啦！我喺赌 Sir 面前啊，系咁喺度养你嗰份简历啊！佢听我讲咗两句你啊，就话你系可造之才啊，俾你做导演噶、啊。 真系噶？我赌 Sir 揾我做导演，哇，实在 very good 啊！啊，系咧。咁你嗰个系咩故仔啊？ 喂，咁你可以估下系咩故仔喎？ 嗯，都系嗰啲讲啊，帮会啊，卧底啊，枪战。 错啊！今次好突破噶，系崭新嘅构想嚟噶，连场大战，痴男怨女当 当咩啊？ 嗯，好尴尬嗰两个字，我唔敢讲啊！我老豆会话我有辱家声咁样噶。 喂呀，乜你仲记得我哋曾经读中文嘅咩？吓、啊？我你读呢个圣贤书啊，原来你满脑子系淫秽嘅思想，我真睇你唔起，羞辱你为伍，我要同你割席啊！我而家同你一刀两断，各行各路。 咪割席梗系可以啦，但系你割之前你俾翻啲钱我咯，同埋你除翻你身上面嗰三副鞋袜啊，仲有你部手机你俾我咯。 唉， 脱啦脱啦脱！ 叹一句，煮豆燃豆机，斗在苦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 何太公， 唉，唔好讲衰嘢啦。我哋落楼嗱，一路饮咖啡，一路倾下个珠品。 喂，好嗱、啊，有两场戏，其实我想交代佢嘅，成为经典咁，好嘛？ 几好啦。嗱，其实咧，我都有啲 idea 谂下点拍嘅。喂喂，其实落人爆啊，行啦行啦。 少少离家，老大回。笑问客从何处来？ 因为老豆， 哎， 你好似念错咗啲诗，搞到乱晒咁嘅。 嘿，你老豆我才高八斗，点会念错啊？喂，衰仔，你好日都唔入嚟我书房，咩事？快啲讲。 哦，梗系关心你啦，同埋咧有个字想问下你点写啊，老豆。 咩字啊？ 诶、欸，咪就系呢个淫荡嗰个荡字点写？ 咩啊？你点解要写呢个字啊？即刻同我跪低。你要知道啊，我哋陈家书香世代，出过三个状元，四个榜眼，进士都有七个。你无啦啦写呢个字，有辱家声啊！ 哎呀，老豆啊，写个荡字点会有辱家声啫？ 嗱，总之淫荡就唔得，我话嘅。 明白，咁你写荡千秋嗰个荡字啦，点写啊？ 唉，荡千秋个荡，咪即系激荡个荡咯。 激荡嗰个荡？ 系啊。 唔系，好似咁唔系。淫荡个荡咩？ 嘿，考下你咋，咪即系七合荡扣住个荡咯。马杰你都系咁，你咁大个人咧，要有解难嘅能力啊，下下问人，点会有出息啊？你去做乞衣啦！ 啊，问你一个字啫，唔使又话做乞衣又成咁样系嘛？唉，伤心啊，老豆。 唉，傻猪，你老豆啊，都想激励你啫嘛。啊，系咧，你想问边个字啊？ 淫荡嗰个荡啊，我唔记得咗点写啊。 喂，你点会问呢个字噶？ 因为阿赌 Sir 想我再执下个剧本，即系你拍嗰套咧吓，就有个咁嘅字咯。 喂，咁其实系咩戏啊？ 哇，嗰套戏啊，叫《痴男怨女荡》啊。 咩啊？最后嗰套叫咩啊？喂，唔该，你有咩成套戏名大大声声、正正经经咁讲一次啊？ 咪《痴男怨女荡》啊！ 鼠窦燃斗机算啊！唔使你讲啦，我哋一世人两兄弟，有今生冇来世，我一定撑你噶。嗱，不过我弱弱一问先吓，点解赌谁会俾你拍呢啲咁样？佢改变咗 style 咩？ 唔系啊，我由细到大识嗰个赌谁都系拍呢啲 style 嘅。 咩啊？赌谁？唔系，究竟系边个赌谁揾你啊？ 咩话赌谁？咪杜老志赌谁咯？你唔系唔识啊嘛？ 哦，原来杜老志嗰个赌谁啊？ 嗯， 系我同佢两个大佬阿杜老门啊、杜老多都好熟嘅。喂，得闲约埋佢三兄弟出嚟吹下水啊！嗱，喂，呢场戏我就咁谂嘅，我想个镜头咧由个床尾一pan到去床头。 嚟紧边位啊？ 系，我系嚟拍戏噶，我想揾导演哥哥。 系，你好 啊，我就系导演啊，阿姨。 啊、 哦，你系咪茶水阿姨啊？啊，但系唔好意思啊，我哋冇预算，冇 budget， 我哋冇茶水啊。 导演哥哥，你好风趣，好幽默啊！我系你套戏嘅女一啊，我叫做水汪汪啊。 哦，你就系水汪汪水姐啊！我细细个已经好中意睇你做戏噶啦，你入嚟先吓，我入嚟先啦，我哋慢慢倾下。 哎哟，鬼啊，你鬼马啦，细路仔啊，你细细个就睇我啲戏噶啦。我考下你啊，最中意边套啊？ 哦，哇，真系好多套我都好中意啊！我中意你咧同阿嗰个威猛哥嗰套。打烂沙盘问到笃，哇！嗰啲打戏咧好好睇啊，一做一套做一套。公子，我要改过自身，哇！我要睇咗三次啊！ 有听啊！真系我啲粉丝啊！哦，今日啊就喺呢度拍系嘛？ 系啊系啊！ 我睇过，好骨子啊，好有味道咯、 啊！ 我中意，我喜欢。最一齐拍嗰啲咧，跪墙歌嗰啲啦。动作片啊，嚟啦！男主角嚟咗未啊？我随时都可以埋位噶啦、 我问下编剧先啊！正仔，正仔， 弊啦！我老豆今日唔系好舒服，佢仲瞓紧喺张床度啊，冇床啊，点算啊？ 咁啊，喂，不如改期啊？ 哎呀，唔得、啊！我后日咧要飞去日本嗰度拍一个爱情片啊，就系写真写假，写出哨牙真啊，我要成个月先至。 嚟香港噶。 啊，咁点搞啊？ 啊，死啦死啦！啊，一定系男主角到啊！哎、我开门先。哎，劲哥， 你系导演系嘛？你啊，叫我金曲啊，唔系中文噶。咪得伟明，我而家嗱嗱声赶时间，边张系床？ 过嚟过嚟，喂，而家点算啊？ 哎呀，我哋拆掂佢啦。 Matthew， 咩事啊，细姐？ 呢、这个就系呢套戏嘅男主角哦，我同佢有冇对手戏？ 都有嘅。嗱，呢套戏咧，你哋就系女一男一啦。咁、除咗对手戏之外咧，仲有啲对嘴戏啦，同埋 够够够，我唔想听，我唔拍。 阿水汪汪姐姐，我都唔想出声，唔系话我话你。 嗯， 睇你而家环境好咩？ 嗯， 又公开又钱收，好好噶啦噃，冇咁多结噶啦。 咩啊？ 我同你以前嗰啲嘢当粉笔字抹咗佢咪算啦。 系啦，水姐，搵钱紧要啊，唔好同啲钱斗气啦。 啱数啊，嗱，搵食艰难啊，最紧要系咩啊？大家有公开，有钱齐齐搵啊嘛。 OK OK， 拍都得啊吓，不过我警告你啊。 咩啊？ 虽然我系你嘅前度，不过咧，我哋已经冇任何关系噶啦。你冇手多多，唔好乱嚟。如果唔系嘅话，我唔对你客气吓，我手都会扭断你噶。手之外， 应承你，我唔用手，用冇嘢啦。唉，总之君子一 言。嗱水姐水姐，嗱，放心啊，有我喺度，冇人够胆乱嚟嘅。唉、哎，唔好讲咁多啦，啊，开工大吉啦，开工大吉啦。 唉、哎，而家真系大吉啦，我老豆仲瞓紧啊，点搞啊？ 喂，老豆老唔系老，我细伯瞓得好冧、啊，诶、唔好理啊，照入去啦，开工啦，开工啦，开工啦。似男怨女荡娃娃 ，action！ 咪住， 系卡。 点啊？ 咩事啊，水姐？ 九成话咧，会搵我拍呢一个痴男痴情男女坐书考状元嘅文艺片噶，唔系你头先讲嘅嗰个咩啊？痴男怨女讲咩啊？啊，你知道风雨片嘅话，我唔拍噶，我依家系要拍一啲有深度嘅电影啊！我要攞奖嗰只，我其他嘢唔好搞。 其实佢又讲得啱嘅，我啊谂住帮你哋啲后生仔啊，拍埋呢套秀山，但系你拍埋啲扭扭教教嘅戏吓，仲要同我咁样啊，唔好预我啊！ 咁点啊，导演？ 得，冇问题。文艺片啊嘛，小姐，文艺片得，文艺片嚟嘅。唔好意思，我写错啫。我哋系拍痴情男女。 咁咩咩痴情男女当咩话？ 当乜嘢？ 当咩嘢？ 当千秋定咩？你唔搞清楚，我唔拍噶。 咪咯，几十岁人，你要我哋拍埋啲咁嘅嘢，唔使见人啦。 除非咁啦， 除非咩咧？ 加片酬 得，每人片酬后面加一个零。 哇，冇问题。 我完全冇底线啊！是但啦，边个都得。嚟，同你拍 嚟啦。好，痴情男女荡气回肠。啊，水姐啊，水姐，你爬上张床度先啊！ 喂，有人瞓咗喺度喎。 系啊，有个老嘢喺度。 唔怕噶，我老豆嚟噶咋，佢好懒瞓噶，蛇咬佢蛇都唔醒啊！ 喂啊， 蛇都唔醒， 蛇咬佢蛇都唔醒，你都好趣致啊！但佢瞓喺中间，点解、啊？ 唔系佢醒唔醒个问题，唔够位啊！不如咁啦，我将佢推埋一边。喂，导演你帮手，我拱佢个脚，你拱佢个 pat。 好，准备啊！一、二、 三，救命啊！冇拱佢落山啊！我知错啦。 咩事？无端端拱落山，讲乜嘢？佢 冇嘢，冇嘢，发开口梦啫。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等我嚟啊！细伯眼啊，落山啊！翻屋企啊，跟我落山啊！ 哦。 哎呀，由佢瞓底下啦，吓啊！你哋快啲拍啦，快啲拍啦！ 边有得快噶？呢啲冇得快，我哋啲 professional 拍到导演满意收货，百几滴都系照咁拍，系咪？唔快唔快。 我都系咁话啦，导演呢场戏你想点？你可唔可以详细啲讲啊？ 嗱，呢场戏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系讲阿水姐你咧就问阿劲哥攞家用，咁啊金曲又唔俾，于是就开始拗交啦，拗交咧就开始打交啦，然后两个人一齐咧滚落地下啦，咁啊滚下滚下咧就穿越咗另一个时空啦。OK， 我明白嘅 ，action。 喂，请俾啲家用我用下好吧，帮水。 喂，我唔帮， 我自己攞。 喂，系抢钱，我同你死过。 终于爬上山顶，哇！咁多人嘅咩事啊？ 冇事冇事，佢哋嚟 camping 嘅就老头，你瞓多阵先。 唔系、哦，三个人啊，点拍啊？ 你啊，唔落床，我哋唔拍，点解落床？ 喂，张床我嘅，做咩要我落床啊？ 你哋瞓咗上嚟啊，我同你死过啊！ 喂，阿伯啊，你松开你对手啊！ 阿姑，我对手喺呢度啊！ 你个贱人，有手大力， 唔觉意啫，唔怪呀，救命啊，好痛啊！ 场面混乱到咁啊，喂，不如 cut 咗佢算啦。 冇 ，keep roll，keep rolling， 诶，转桥。上红夺腰花枝，三藏不露 ，action！ 喂，我哋来饮杯咖啡先啦。 点解啊？ 志伟问我翻去帮唔帮手救忙啊？ 正啊！ Imagine me and you, I do. I think about you day and night. It's only right to think about the girl you love and hold her tight. So happy together. If I should call you up, invest a dime, and you say you belong to me, ease my mind. Imagine how the world could be so very fine. So happy together.No matter how they 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真系荡气回肠，好有教育意义啊！简直系呢个伦理大喜剧。我哋编剧当然亦都系马老师啦，吓咁啊，好多谢俾啲掌声， 多谢 Porter， 多谢 Porter， 系多谢 蛇咬蛇都唔醒啊！ 系啊， 我哋要支持新人啊， 冇错冇错， 我哋加油啊， 加油！听日十点钟我哋风骚范围同样时间出现，你再见， 系客家婆 嚟。 我上次啊10-0， 巴闭啊你！真我听日报仇啊，杀翻你10-0啊！ 冇咁嘅，一人小鬼，我听日再见。 OK，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1点由张曼燕报道。